曲线，背着白冰问他德国围炉几步苦，丢下我年纪轻轻走过山，爱着爱小宝你有伤。 我好比生锈铁石头人。 此人。 中间一辈子是苦是 心安宁，